晁错，颍川人也，学身商行名与指张辉生所，与洛阳宋孟及刘岱同师，以文学为太常掌故。错为人翘直深刻，孝文时天下无志尚书者，独闻其有浮生，故勤博士，至尚书，年九十余，老不可争，乃召太常使人授之。太常遣错授尚书浮生所，还引尚书称说，召以为太子舍人、门大夫兼博士。又尚书言，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，以知数数也。故人主之所以临至臣下而治其众，则群臣未服矣；之所以听言受事，则不期必矣；之所以安利万民，则海内必从矣；之所以忠孝事上，则臣子之性备矣。此四者，臣切为皇太子及之。人臣之意，或曰皇太子无以知事为也，臣之愚常以为不然。切观上世之君，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，皆不知数数者也。皇太子所读书多矣，而未深知数数者，不问书说也。夫多诵而不知其说，所谓劳苦而不为功。臣切观皇太子才智高奇，预设技艺过人绝远，然于术数未有所熟者，以陛下为心也。切愿陛下幸则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，以赐皇太子。因时使太子臣明于前，为陛下裁察，上善之。于是拜错为太子加令，以其便得姓太子。太子加号曰智囊。是时匈奴强，朔寇边，上发兵以御之。错上言兵士曰：臣闻汉兴以来，胡虏朔入边地，小入则小利，大入则大利。高后时再入陇西，攻城图邑，殴掠畜产。其后复入陇西，杀利族，大寇盗。窃闻战胜之威，民气百倍，败兵之卒莫世不复。自高后以来，陇西三困于匈奴矣，民气破伤，无有胜意。今兹陇西之力，乃社稷之神灵，奉陛下之明诏，合集士卒，砥砺其节，岂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，用少击众，杀一王，败其众而大有利。非陇西之民有勇怯，乃将吏之志巧拙易也。故兵法曰：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民。由此观之，安边境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责也。臣又闻用兵，临战何任之急者三：一曰得地形，二曰足伏袭，三曰气用力。兵法曰：丈五之沟，坚车之水，山林积石，荆川丘覆， 草木所在，此步兵之地也。车骑二不当一，土山丘陵蔓延相主，平原旷野，此车骑之地，步兵十不当一。平陵相远，川谷居间，仰高临下，此弓弩之地也。短兵百不当一，两阵相近，平地浅草，可前可后，此长戟之地也。剑盾三不当一，环尾竹萧，草木朦胧，枝叶茂接，此毛蝉之地也。长戟二不当一，曲道相扶，险恶相搏，此剑盾之地也。弓弩三不当一，事不选练，足不服习，起居不精，动静不急，趋利伏急，避难不避，前击后泄，与筋骨之指相失，此不习乐足之过也。百不当时，兵不顽利，与空手同，甲不坚密，与坦息同，弩不可以极远，与短兵同，射不能中，与无矢同，众不能入，与无足同，此将不醒兵之祸也。武不当一，故兵法曰：器械不利，以其足与敌也；足不可用，以其将与敌也；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与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与敌也。四者兵之至要也。臣又闻小大异形，强弱异势，险易易备，夫卑身以示强，小国之行也，何小以攻大，敌国之行也，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行也。今匈奴地形既异，与中国异，上下山板出入西涧，中国之马弗欲也。险道轻仄，且驰且射，中国之计弗欲也。风雨疲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之人弗欲也。此匈奴之常计也。若夫平原异地，轻车突骑，则匈奴之众以挠乱也。劲弩长戟，射书极远，则匈奴之弓弗能隔也。肩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十五俱前，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。才官除发，使道同地，则匈奴之隔似木剑弗能知也。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搏，则匈奴之卒弗能及也。此中国之常计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常计三，中国之常计五。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，以诛数万之匈奴，众寡之计，以一击十之数也。虽然，兵凶器，战威势也。以大为小，以强为弱，在俯仰之间耳。俯以人之死争胜，低而不振，则悔之无及也。帝王之道出于万全，今降胡一渠蛮夷之属来归义者，其众数千，饮食长计与匈奴同，可赐之肩甲续衣，进攻历史，亦以边郡之良计，令名将能知其习俗， 合及其心者，以陛下之名约降之，即有贤祖以此当之，平地通道，则以轻车财官治之，两军相为表里，各用其长计，恒加之以众，此万全之术也。传曰：狂夫之言而明主则焉，臣错愚漏，昧死尚狂言，为陛下才责。文帝加之，乃赐错玺书宠达焉，曰：皇帝问太子嘉令，上书言兵体三章，闻之。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则焉，今则不然，言者不狂，而则者不明，国之大患故在于此。使夫不明则于不狂，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。错复言守边备塞，劝农立本，当是及物二事，曰：臣闻秦时北攻胡河，驻塞河上，南攻阳越，至戍卒焉。其起兵而攻胡越者，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利而欲广大也，故攻卫利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事，战则为人擒，屯则卒饥死，夫胡河之地积阴之处也。木皮三寸，兵厚六尺，食肉而饮酪，其人密里，鸟兽翠毛，其性耐寒。阳越之地少阴多阳，其人疏里，鸟兽稀毛，其性耐暑。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，戍者死于边，疏者奋于道。秦民践行，如往弃势，因以折发之，名曰折戍。先发力有折戟赘婿古人，后以常有事戟者，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常有事戟者，后入驴取其左，发之不顺，行者深怨，有背叛之心。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，以计为之也。故战胜守固，则有败绝之赏；攻城图易，则得其财虏以复家事。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，视死如生。今秦之发卒也，有万死之害，而无诸粮之报，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，天下明之祸劣及己也。臣上行术，至于大泽，为天下先畅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急而行之之必也。胡人衣食之业不着于地，其事亦以扰乱边境，何以明之？胡人食肉饮酪，亦皮毛，非有城郭田宅之规居，如飞鸟走兽于旷野，每草干水则止，草尽水竭则移。以事观之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此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。今使胡人数处转目行猎于塞下，或当燕代，或当上郡北地陇西，以后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，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，救之少发则不足， 多发，远现才智，则胡又已去，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，罢之则胡复入，如此连年，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力发足以制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令远方之族守塞一岁而耕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长居者，家事田作，且以备之，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据令时不渠达，复为一城之内，长间150步，要害之处通穿之道，调立城邑无下千家，为中州虎落，先为市屋聚田契，乃募罪人，即免徒复作令居之，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，即书奴婢欲以拜爵者，不足乃募民之欲亡者，即赐高爵复其家，与冬夏衣饮食能自给而止，郡县之民得买其爵，以自增至轻，其无夫若妻者，县官买与之，人情非有匹敌，不能久安其处，塞下之民戮力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，胡人入区而能止其所趋者，以其伴与之，县官未熟其民，如是则义理相救助，复胡不必死，非以得上也，欲全亲戚而立其才也，此与东方之庶族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，喜民识边，使远方无屯戍之势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无细鲁之患，立益后世，名称盛名，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。陛下幸牧民相喜，以时塞下，使屯戍之事一省，疏江之费一寡，甚大惠也。下立诚能称后惠，奉明法，存续所喜之老弱，善育其壮士，合集其心而勿侵客，使先智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慕而劝亡矣。臣闻古之习远方以时广虚也，象其阴阳之和，长其水泉之位，深其土地之宜，观其草木之饶，然后营邑立城，治理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整阡陌之界，先为住室，家有一堂二内，门户之壁，置器物焉，民置有所居，坐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心意也。为置衣屋，以救疾病，以修祭祀，男女有婚，生死相续，坟墓相从，种树续长，事屋完安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。臣又闻古之至边县以备敌也，使五家为伍，吾有长，十长一里，里有甲士，四里一连，点有甲500，十连一邑，亦有甲后，皆择其邑之贤才有户， 习地形知民心者，居则习民于设法，出则教民于应敌。故足武成于内，则军政定于外。福习已成，勿令迁徙。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；昼战目相见，则足以相识。欢爱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悬种矣。所喜之民，非壮有财力，但废衣粮，不可用也。虽有财力，不得良力，犹无功也。陛下绝匈奴，不与和亲。臣妾意其东来南也，依大志则终身疮矣。欲立威者，始于折交，来而不能困，使得气去，后未易服也。余臣无实，为陛下裁察。后赵有司举贤良文学士，错在选中，赏亲册召之曰：为时佑五年九月壬子。皇帝曰：昔者大禹勤求贤士，一及方外，四及之内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米不闻命，以辅其不待。近者献其名，远者通厥聪，彼善戮力，以益天子。是以大禹能无失德，下以长茂。高皇帝亲除大害，取乱从，并见豪英，以为官师，为见证辅天子之缺，而一代汉宗也。赖天之灵，宗庙之福，方内以安，则其四夷。谨朕获执天子之政，以成宗庙之祀。朕既不得，又不敏，名弗能逐，而志不能治，此大夫之所著文也。故赵有司、诸侯王、三公、九卿及主郡吏，各率其志，以选贤良名于国家之大体，通于人世之中始。即能直言极谏者，各有人数，将以匡朕之不待。二三大夫之行，当此三道，朕甚加之。故登大夫于朝，亲谕朕治。大夫其上三道之要，即永为朕之不得，利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。四者之缺，悉陈其志，无有所隐。上以建先帝之宗庙，下以兴愚民之修利，著之于篇，朕亲览焉。管大夫所以佐朕，至与不至，疏之，周之密之，众之避之，兴自朕功，大夫其政论，无往直事，呜呼，戒之。二三大夫其率至无待。错对曰：平阳侯陈竹，汝阴侯陈朝，颍阴侯陈和，廷尉陈宜昌，陇西太守陈坤也。所选贤良太子嘉令陈错，昧死再拜言。臣妾闻古之贤主，莫不求贤以为辅义，故皇帝得立木而为武帝先。 大禹得高尧而为三王祖，齐桓得管子而为五霸长，今陛下讲于大禹及高皇帝之见豪英也，退托于不明以求贤良，让之至也。臣切观上世之传，若高皇帝之建功业，陛下之德厚而得贤佐，皆有司之所览，刻于玉板，藏于金柜，立之春秋，记之后世，为帝者祖宗，与天地相中。今臣主等乃以臣错充腹，甚不称明照求贤之意，臣错草毛臣无识之。昧死上于对曰：赵策曰，明于国家大体，于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，臣闻五帝神圣，其臣莫能及，古自亲事，处于法公之中，明堂之上，动静上配天，下顺地，中得人，故众生之类无不复也，根浊之徒无不在也，主以光明无偏异也，得上及飞鸟，下至水虫，草木诸产皆披其泽。然后阴阳调，四时节，日月光，风雨时，高露降，五谷熟，妖孽灭，贼气息，民不及义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神龙至，凤鸟翔，德泽满天下，灵光溢四海，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。赵策曰，通于人事中始，于臣窃以古之三王明之。臣闻三王臣主俱贤，故合谋相辅，济安天下，莫不本于人情，人情莫不欲受，三王生而不伤也，人情莫不欲复，三王厚而不困也，人情莫不欲安，三王福而不危也，人情莫不欲益，三王竭其力而不尽也，其为法令也，合于人情而后行之，其动众使民也，本于人事然后为之，取人以己，内恕及人，情之所恶不以抢人，情之所欲不以尽民，是以天下乐其政，归其德，望之若父母，从之若流水，百姓和亲，国家安宁，名位不失，亦及后世，此明于人情忠始之功也。赵策曰，直言极谏，于臣窃以五霸之臣明之，臣闻五霸不及其臣，故主之以国，任之以事，五霸之所之为人臣也，察身而不敢污，奉法令不容私，尽心力不敢矜，遭患难不必死，见贤不居其上，受禄不过其量，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，自行若此，可谓方正之事矣。其立法也，非以苦民伤众而为之基限也，以之兴利除害，尊主安民而救暴乱也。其行赏也，非虚取民财妄与人也，以劝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。 故功多者赏厚，功少者赏薄。如此，敛民财以显其功，而民不恨者，之余而安己也。其刑罚也，非以愤怒妄诛而纵暴心也，以尽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国者也。故最大者罚重，最小者罚轻。如此，民虽服罪至死而不怨者，知罪罚之至，自取之也。立法若此，可谓平正之利矣。法之逆者，轻而更之，不以伤民。主刑之暴者，逆而复之，不以伤国。救主之失，补主之过，扬主之美，明主之功。使主内无邪僻之行，外无迁污之名。事君若此，可谓直言极谏之事矣。此五霸之所以德匡天下，威正诸侯，功业甚美，名声彰明，举天下之贤主，五霸欲焉。此身不及其臣，而使得直言极谏，补其不殆之功也。今陛下人民之众，威武之众，德惠之后，令行禁止之事，万万于五霸，而赐于臣策曰：匡朕之不殆。于臣何足以使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？赵策曰：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，于臣窃以秦氏明之。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，其主不及三王，而臣不及其左，然功利不耻者何也？地形变，山川利，财用足，民力战，其所与并者六国。六国者，臣主皆不孝，谋不及，民不用，故当此之时，秦最富强。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，帝王之资也。故秦能兼六国，立为天子。当此之时，三王之功不能尽焉，及其末途之衰也。任不孝而信谗贼，功事过度，事欲无极，民力疲尽，复敛不竭，金愤自闲，群臣恐惧，交易纵自，不顾患祸，妄赏以随喜意，妄诛以快怒心，法令繁惨，刑罚暴酷，轻绝人命，身自射杀，天下寒心，莫安其处。奸邪之力，成其乱法，以成其威。欲官主断，生杀自自，上下瓦解，各自为治。秦始乱之时，吏之所先亲者，贫人贱民也。至其众节所亲者，富人利家也。及其末途，所亲者宗室大臣也。是故亲疏皆危，外内嫌怨，离散不逃，人有走心。臣圣先唱，天下大愧，绝嗣王室，唯义幸福。此利不平，政不宣，民不宁之祸也。今陛下配天向地，富禄万民，绝秦之计，除其乱法，公亲本事，废去淫墨， 除苛节扰，宽大爱人，肉刑不用，罪人无奴，诽谤不治，铸钱者除，通关去塞，不孽诸侯，宾礼长老，爱婿少孤，罪人有妻，后宫出嫁，尊赐孝悌，农民不租，明照军师，爱士大夫，囚禁方正，废退奸邪，除去阴刑，害民者诛，忧劳百姓，列侯旧都，亲耕节用，市民不奢，所谓天下兴利除害，变法易固，以安海内者，大功数十，皆上士之所难及，陛下行之，道纯德厚，源源之民幸矣。赵策曰：永为朕之不得，愚臣不足以当之。赵策曰：昔臣其志，无有所隐，愚臣窃以武帝之贤臣明之，臣闻武帝其臣莫能及，则自亲之，三王臣主俱贤，则共忧之，五霸不及其臣，则任使之，此所以神明不移，而圣贤不废也，故各当其事而立功德焉。传曰：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待，能明其事者谓之天子，此之谓也。且闻战不胜者易其地，民贫穷者变其业，今以陛下神明德厚，资财不下五帝，临至天下至今十又六年，民不易富，盗贼不衰，边境未安，其所以然，亦者陛下为之恭亲而待群臣也。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悬矣，然莫能忘陛下清光，辟之有武帝之佐也。陛下不自恭亲而待不忘清光之臣，臣切恐神明之疑也。日损一日，岁亡一岁，日月一暮，圣德不及究于天下，以传万世，愚臣不自夺粮，且为陛下惜之，昧死赏狂祸草毛之余，臣言为陛下才责。使贾谊已死，对策者百余人，为错为高帝，由是迁中大夫。错又言以削诸侯事，即法令可更定者，书凡30篇。孝文虽不尽听，然齐其才。当世时，太子善错计策，云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。景帝即位，以错为内史，错硕请见言事，辄听，性清久轻，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心服变，立位有以伤。内史府居太上庙阮中，门东出不变，错乃穿门南出，凿庙阮垣。丞相大怒，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。错闻之，即请见未上言之。丞相奏事，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，请下廷谓诛。上曰：此非庙垣，乃阮中垣，不至于法。 丞相谢。罢朝，因怒谓长史曰：“吾当先斩以闻，乃先请，故误。”丞相遂发病死，错以此遇贵。迁为御史大夫，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之郡，奏上。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役，莫感难，独窦婴正之。由此与错有隙。错所更令30章，诸侯喧哗。错复闻之，从颍川来，谓错曰：“上初即位，公为政用事，亲虚诸侯，疏人骨肉，口让多怨，公何为也？”错曰：“故也。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复曰：“刘氏安矣，而朝氏危，吾去公归矣。”遂引药死，曰：“吾不忍见祸待身。”后十余日，吴楚七国俱反，以诸错为名。上与错亦出军事，错欲令上自将兵，而身居首。会窦婴、颜元盎，召赵入县。上方与错调兵时，上问盎曰：“君常为吴相，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？今吴楚反，与公义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不足忧也，今破矣。”上曰：“吴王吉山筑前，竹海为岩，又天下豪杰，白头举世，此其计不百全，岂发乎？何以言其无能为也？”盎对曰：“吾同言之力则有之，安得豪杰而诱之？常令吾得豪杰，亦且辅而为义，不反矣。吾所诱皆无赖子弟，王命铸前奸人，故相诱以乱。”错曰：“盎策之善。”上问曰：“既安出？”盎对曰：“愿秉左右。”上秉人，独错在。盎曰：“臣所言，人臣不得知。”乃秉错。错驱避东乡，甚恨。上卒问盎，对曰：“吴楚相未书，言高皇帝望子弟各有分地，今贼臣晁错擅折诸侯，虚夺之地，以故反名为西贡诸错，复故地而罢。方今计独有斩错，发使设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地，则兵可无血刃而惧罢。”于是上默然，良久曰：“故成何如？吾不爱一人谢天下。”盎曰：“余既出此，为上熟记之。”乃拜盎为太常，密装制行。后十余日，丞相轻敌，中尉嘉、廷尉屈合奏错曰：“吴王反逆无道，欲为宗庙，天下所当共诛。今御史大夫错亦曰：兵数百万，独属群臣，不可信。陛下不如自出临兵，使错居首，徐同之旁无所畏下者， 可以与吾。错不称陛下德信，欲书群臣百姓，又欲以诚意与吾。吾臣子礼，大逆无道，错当腰斩，父母妻子同产，吾少长皆弃世。臣请论如法。至曰：可。错书不知，乃使中尉召错，待再行事。错一朝一斩东市。错已死，业者仆射邓公为校尉，积吴楚为将，还上书言军事，献上。上问曰：到君所来，闻晁错死，吴楚罢否？邓公曰：吾违反数十岁矣，发怒削地，以诛错为名，其意不在错也。且臣恐天下之事，前口不敢复言矣。上曰：何哉？邓公曰：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治，故请削之，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。计划使行，足受大禄，内度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臣妾为陛下不取也。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：公言善，吾亦恨之。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。邓公成故人也，多奇迹。建元年中，上召贤良，公卿言邓先，邓先实免，起家为九卿。一年，父谢病免归，其子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，赞曰：元盎虽不好学，亦善富会，人心为志，隐逸慷慨，早孝文出力，姿势逢事，时以变异，即无一说，果于用变，深意不遂。晁错锐于为国远虑，而不见深害，其父笃之，精于勾读，无意就败，不如赵母指阔，以全其宗。悲服，错虽不忠，是哀其忠，故论其施行之语，著于篇。